75人次的执法人员，检查了393家企业，发现环境问题9起，其中4起是因为翻建房屋、拆迁工地未善盖等产生的扬尘污染，而4起呢是因为餐饮企业没有安装油烟净化设施，1起是燃用非清洁能源劈柴，执法队员都责令整改。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三，农历2月初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今天是春分节气，春天的脚步临近了。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白天本是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大部分时间天气感觉偏冷，户外活动适宜穿着棉衣类服装。今天夜间天气以阴为主，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但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大。今天天气条件总体比较适宜交通运输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预计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环线车流逐渐上升，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南段、西二环南段以及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 香港电影中的那些音乐，提到香港电影，或许很多人的回忆依旧停留在20多年前港片的黄金时代。4月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将会上演香港电影音乐会，或许能把你带回到那个青涩的年华。城市文化范儿和你一起在交响乐中回忆香港电影。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 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这首著名的《沧海一声笑》，您知道是哪部香港电影的主题曲吗？A. 笑傲江湖 B. 倩女幽魂 C. 上海滩。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在交响乐中来回忆香港电影。那么这第一道题呢，就是刚才我们放的这首歌《沧海一声笑》是哪部香港电影的主题曲？《笑傲江湖》、《倩女幽魂》还是《上海滩》？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啊，这个香港电影呢，这个音乐会呢，它所给大家带来的大部分都是20多年前香港电影的那段黄金时期的一些著名影片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非常的有意思。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两会方面的最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后，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习近平说，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只有那些习惯于威胁他人的人才会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威胁。习近平说，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李克强说，下一步的重点要放宽服务业准入，比如在养老、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在一些方面逐步放宽甚至取消股比的限制。中国还会全面放开制造业，在这方面不允许强制转让技术，我们将保护知识产权。关于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话题，李克强总理提到，要运用大病保险等多种制度，不让一个人患大病，全家都倒下。另外他还表示，对于一些市场热销的消费品，包括药品，特别是群众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我们要较大幅度地降低进口税率，力争降到零税率。再来关注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香港夜景是世界三大最美夜景之一，每当夜幕降临，维多利亚海港两岸亮起万千灯火，璀璨动人，吸引了无数游客观赏。昨天香港邮政宣布，将于3月22号发行一套以香港之夜2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集邮品，从不同角度展示香港的迷人夜景。经过半年多的缜密侦查，青海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追回被盗掘文物400多件。根据专家的初步评估，追回文物中有多件珍贵文物，涉案价值巨大。位于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境内的古墓群形成于公元7到8世纪，墓葬的主体属于吐蕃文化，是唐代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韩国食品医药品的代表处安全处表示，韩国有13种产品被检出重金属 T 超标。作为韩国化妆品巨头的爱茉莉太平洋首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儿。该公司承认，今年1月份部分产品被确认 T 超标，包括4种爱茉莉化妆品和2种伊蒂之屋化妆品的部分制造编号。 T 是重金属的一种， T 中毒可引起皮肤炎、鼻炎、头疼以及呕吐等症状。美国优步公司一辆自主驾驶汽车18号深夜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市附近撞死了一名行人，酿成第一起自主测试驾驶车辆的致死事故。优步随后叫停美国多地的自主驾驶车辆道路测试。优步致命车祸可能对自主驾驶技术产生负面影响，有望推动美国联邦和各州层面加强对这类车辆道路测试的监管。芬兰一家旅行社推出了雪上雪橇酒店，可以由雪地摩托拉动着变动位置，以更好的来欣赏北极光。这家酒店位于芬兰北部一个名为基尔皮斯耶尔维的村子，现有3间客房，各自坐落在一个大型的雪橇上，客房长4米57，宽2米44，高1米98。房间虽然小，但是设施齐全，里头有一张舒适的双人床，一张小桌子和煤气炉。透过全透明的屋顶，游客可以躺着看极光。酒店接受预订到了4月中旬了，随后就要等到明年1月了。喜欢精油的朋友注意了，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薰衣草和茶树等精油中含有的8种化学物质会干扰人体激素分泌，可能与青春期男孩乳腺组织不正常发育相关。薰衣草和茶树精油由数百种化学物质构成，美国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有8种化学物质不同程度的激活雌激素，同时抑制睾丸素。 澳大利亚悉尼的宵禁政策一直都存在争议。最新报告显示，过半悉尼人对夜间娱乐生活不满意，很多悉尼人因此呼吁新州政府引入新的官职，如夜间市长或夜间经济厅长，来改善悉尼的夜生活，让悉尼成为受所有年龄阶层都喜爱的城市。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日前表示，公司开发出比粗盐粒更小的微型计算机，是世界上最小的计算机。这种计算机装有光伏电池用于供电，还装有静态随机存储器，并采用发光二极管作为通信单元。它被应用于正在开发的一种被称为密码锚定的数字指纹技术，在日用产品中记录产品的产地、流通等信息，可以成为验证产品真伪的一种有力的手段。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昨天起，本市的中考生就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来确定中考文化课以及体育现场考试的科目了。系统将于22号下午的5点关闭，届时考生的科目选择信息将无法更改。据了解，从今年起，本市将实行三必考加三选考加体育的新中考模式，也就是语数外是必考科目，其他科目实行选考，从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化学中选择三门参加考试。从即日起到4月8号，本市进入清明祭扫服务期。位于延庆的八达岭陵园将开通扫墓公交专线车，供市民往返陵园和德胜门。每天的早上7点到8点，八达岭陵园的公交扫墓专线车将从德胜门城楼北919路公交停车场的东口发车，不限车次，人满即发。3月24号、25号和高峰日期间，每天的6点到8点半从德胜门东侧路边公交车站发车，从陵园返回德胜门的末班车时间是12点半。清明祭扫期间，陵园外部开设4个临时停车场，分别为八达岭陵园管理处停车场、八达岭森林公园停车场、八达岭林场场部停车场和大槐树停车场，并提供400个自驾车位。高峰日期间实行祭扫车辆入园限行，提供摆渡车出入园区。今天是春分，春季正是绿茶新出的时节。北京首批明前西湖龙井在吴裕泰茶庄开售。由于人力成本的增长，今年吴裕泰明前西湖龙井茶的售价是每斤8800元，比去年上涨了600元。另外，随着天气全面转暖，吴裕泰其他档次的西湖龙井、浙江其他地区的龙井茶以及苏州洞庭碧螺春茶也都将陆续上市。颐和园的游船顺利通过了年检，今天正式开航了。颐和园游船服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最吸引游客的就是乘坐游船从昆明湖视角欣赏颐和春色。值得一提的是，颐和园还特意在八方亭码头提供双桨手划游船，满足怀旧游客的需要。游船的营业时间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4点半。为了确保游人乘船的安全，开船之后每天还会进行例行的检查。每天早上，游船管理人员都会从气象台获取当日的气象报告，风力大于4级的时段将停止出船。另外，颐和园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昆明湖上的温度仍然比较低，建议游客租用船只的时间是1到2个小时比较合适，老人儿童上下船的时候需要注意安全。 香港电影中的那些音乐。提到香港电影，或许很多人的回忆依旧停留在20多年前港片的黄金时代。4月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将会上演香港电影音乐会，或许能把你带回到那个青涩的年华。城市文化范儿和你一起在交响乐中回忆香港电影。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 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这首著名的《沧海一声笑》，您知道是哪部香港电影的主题曲吗？ A. 笑傲江湖， B. 倩女幽魂， C. 上海滩。 来，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这次的香港电影音乐会的门票两张，来各位朋友加油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沧海一声笑》，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把您的记忆带回到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呢？很多香港电影的主题曲呢，如今呢都成了很多人这个存在手机的这个音乐库里头非常经典的歌曲，而且听到这首歌呢，听到这些歌曲会让我们想起影片当中的人物啊、画面啊，以及我们当时看电影的这个心情哈。4月1号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香港电影的音乐，也来了解这个音乐会，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香港电影音乐会的文学顾问电影评论人高冲，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香港电影音乐会的制作人，北京梵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姚硕，您好。 大家早上好。 欢迎二位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还很少一早来做节目哈。 挺早的。 对啊，早上这个大家在上班路上充满这个能量的来听哈，回忆这些老歌会非常有意思。那么实际上为了做这个节目，我们也找了好多这个以前这个香港电影的老歌来听，然后在办公室听完之后大家都感觉很唏嘘哈，暴露了年龄。这些音乐应该是叫70后80后比较熟悉的一些歌曲了哈，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学生时代。 大家的青春时代。 少年和青春时代是吧？ 对对对。 我不知道二位听到这些歌会不会就是跟我们一样也想到这个青春岁月，虽然二位确实也很年轻。 没有，在那我最近很多音乐我们还挺熟悉的，然后对后来尤其改成交响乐之后呢，就是一下子感觉那个就是冲击力很强，就是那很多有很多歌现在已经不唱了，就是有时候但是在那个现场去听到的时候，感觉就哇，这个旋律就是其实还是很容易让你想起很多事情。 就是有的时候吧，现在你也会听现在的很多流行歌，但是突然有一首老歌出来，哎，我有时候就会这样，忽然一下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就那种熟悉的感觉一下就回来了哈。 对对对，就是会把当时的自己的生活带入进去， 是， 然后把那个当时一看的一些电影片段也都那个自己当时的心情和当时的那种环境情景， 对，看这个电影的那个时候的那种感受哈。 对的， 对。 那么说到这个电影的这个交响音乐会，其实这些年也搞了很多了，有各种各样的，就欧美电影的啦，香港电影不是特别多，欧美电影的好像会更多一些哈， 对， 还有咱们国内的一些这个经典的这个老电影的音乐会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就是像一些什么宫崎骏的什么电影音乐会，他在专门也都能串成这样的场子了， 对， 所以也特别想问一下二位，为什么想到要做一个香港电影的音乐会呢？ 我觉得是一种机缘，因为我们就是之前也看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电影音乐会，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就梵景文化想推出一个就是跟视觉相关的这个音乐会的系列，就希望我觉得是现在大家呢很多人呢就是也去听古典音乐会，听不同形式的音乐会，但是呢就是说可能越来越适应，就是说希望那个就是让大家更容易的去理解音乐，然后后来就想到找到做这样一种形式，而且刚好去年是那个香港回归20周年，然后那个天桥艺术中心呢和中演的院线呢，就是想委托我来做一个就是跟香港有关的一个 内容， 嗯，这样的一个节一台节演出， 一台演出。后来说，哎，做香港做什么呢？应该做一个最能够就是打动你的，就是大家对香港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嗯、 后来大家不约而同的说，哎，你香港电影。 嗯， 高冲老师呢，他就是一直是研究香港电影方面的专家。而且我那天就是在朋友圈看到，哎，高老师有一个那个公众微信叫 炫耀别老哥， 对对对，然后 写了很多这方面的哈， 对 对 对 对，因为本身也是我自己也是从小就接触电影这块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是70后嘛，然后他那会儿大家看的都是港片那种老港片，对，所以就一直这么看下来，然后 也成为一个那会儿还有录像厅呢哈， 对，录像，从录像带一直后来到 VCD、嗯、然后到 DVD 到蓝光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差别看出来，我们的宿舍都看到 DVD 版本的 是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电影的种类更少，之后会对香港电影的这个印象会更深，你第一次看到这样类型的影片会有这种很大的冲击力， 对的、 嗯、然后刚才姚硕您说到就是它不单是一个音乐会，还有这种视觉的展现， 对对对、就是其实它有，我们是一个因为香港电影的音乐呢其实很多不是那种，就是它还是流行歌曲的概念， 嗯， 就是还是有唱，然后就配乐可能更丰富一点、 嗯、是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音乐变成了那个交响乐， 嗯 啊，然后那个就没有人去唱，然后以这个更70多人的交响乐团为主、 哦、 所以这个编制非常的庞大、 嗯、 中式乐器西洋乐器都有、 嗯、 然后第二个来就是视觉上呢我们就是用了那个，因为是我们花了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拿到这所有的电影版权， 嗯， 所以我们就很有个大荧幕的概念啊、 嗯、 所以是音乐和画面是相呼应的， 就是在这个现场演奏这些交响电影的这个交响音乐的时候，主题曲的交响音乐时候，电影的画面是会配合的， 对，而且是在音乐和画面相互的在讲故事，对， 哦，这个画面和音乐是能配上的、嗯、不是随便剪一段， 对对，因为之前我跟版权方说哎，我就是你之前大家要版权的时候只能说从间截一段就完了 啊、嗯， 我说这不能截，我说截了之后只看了一段，大家第一个就是跟我们音乐没办法呼应， 嗯， 所以我说这一定要让我那个去把每一帧画面都剪出来，把 天哪，那就是每一首歌其实就是用这个电影画面浓缩的配成一个故事了哈， 对的， 对，所以那个旋律和那个画面的那个呼应非常的强， 对，哦， 就你看到之后你发现，哦，原来那个电影我一下子看完，就是可能曲子只有5分钟，但是我看完之后好像一下子把电影重新看了一遍， 那是啊，有这个画面在这种感受又会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听有的朋友说过，就是去听一些电影的这个交响的或者不一定是交响，就电影的音乐会的时候，就是他会有那种陌生感，有的时候会这样，因为你如果没有看到画面的话， 哎， 这是那个电影的音乐， 就听不出来或怎么样 有的时候就特别耳熟能详的曲子可能能听出来，但是有一些曲子的话，有一些主题曲， 对， 未必能听得出来哈， 是是是， 有这些画面一配合，那就相当的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那个情境当中了哈， 对，而且我们会有一些那个同期声、 嗯、 有时候一些电影中的对白会保留出来，大家会觉得，哦，一下子哇，那个对白一出来，那个感觉就非常的亲切，啊，有时候那个就人物的这个特写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你发现哇，好美啊，就那种感觉。 嗯， 对，我们这个是等于是声画对位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来体现整个的，让那个情绪带进来，然后这是我们这个音乐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不单单是一场听觉的盛宴，而且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是用多媒体的形式来整个体现整个的这种特色，对， 哦，刚才您说了这个还是跟电影版权方协商，我听说这个电影就是香港电影拿到这些版权也非常不容易是吗？ 对，那个版权我大概跑了大半年，因为其实像刚才您讲的说，欧美的这种好莱坞的这种电影大家做的就是很多、 嗯、 然后不同类型都在做，可能有些没有涉及到什么版权什么的，但是香港电影的我们想认真的做一次， 嗯， 所以但是香港电影呢就是因为跨度很长很大，从80年代到2000几年的差不多在这个跨度， 嗯， 有很多影片呢其实是没有，有些公司都已经不在了， 嗯， 所以这版权 的一直在流转，所以 几经易手， 对，几经易手，所以想找到这个版权呢，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大的一个范围，到最后说浓缩到现在的十几首的这个曲目上，它每一个都要去弹啊，这个过程是很蛮复杂的。对， 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就是这场这个香港电影音乐会上会有哪些这个曲目。 高老师介绍一下。 我们这些曲目相对来说是融合了三种感觉的曲目。一种就是比较那种江湖豪气古装片武侠片里边的一些比较荡气回肠的一些主题曲，比如像刚才放过的 沧海一 声 笑。 对， 笑。我不能把答案说了，差一点说。 没事。 然后还有那个 什么男儿当自强这种。 男儿当自强。对。然后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江湖片的一种感觉的东西，像阿郎的故事。然后纵横四海，新上海滩。然后还英雄本色，这些比较经典的，大家一听 都 耳熟能详。 当年好喜欢的歌。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柔情的，表现那个爱情啊，对，爱恨情仇这一方面的一些比较柔情的曲目，像阮玲玉啊，《倩女幽魂》啊，《钟无艳》呀、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瘦身男女。 对，瘦身男女，这是我们选，就是我们为什么选这些曲目，是因为。还是想引起更多大众的共鸣，因为这些东西无论对于70后80后还是更年轻的观众还是更年老的观众，他们肯定听到了以后都会，如果不知道这个名字，听到音乐肯定都会觉得非常有共鸣， 多多少少都会勾起大家的 一 些回忆。 是 一 种真正情怀的一种感觉。 好，那么有关于这个香港电影的这个音乐会的详细情况，一会儿要请二位再接着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继续回来。 3月24日，地质礼堂，地质礼堂，由教育面对面主办，京华学校协办的2018年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开幕在即，抢座风潮一触即发。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权威分析，高考志愿规划专家科学指导，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解析志愿草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哎，来，姚硕先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看来大家还是很有感情的哈。 黄仁，我们就以我们的演出的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这演出是在4月1号， 4月1号、 对，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 嗯， 对，因为很，大家知道，2003年到现在，那个哥哥张国荣已经离开15年了， 是他是在4月1号去世的， 对对 对, 对、嗯，我们这场音乐会其实选了很多他的电影，也是对他的一个致敬， 嗯， 那我们就选第41位这个 答对的 朋友， 好。嗯，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41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刚才呢，我们第二道题也已经出了，就是华语三大电影奖项中哪一个奖是香港的电影奖，金像奖、金鸡奖还是金马奖呢？我们这个列出了3个奖项，哪个是香港的电影奖项？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还是有机会来获得香港电影音乐会的这个门票2张的哈。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一道题第41位答对的朋友，这是一个字儿加一个加那个什么汉语拼音吗？曼语，好像是这个意思吧。没关系，稍后我们的编辑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4月1号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香港电影的音乐，也来了解这个音乐会，来聊聊香港的电影。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是香港电影音乐会的文学顾问、电影评论人高冲，还有香港电影音乐会的制作人、北京梵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姚硕。那么刚才呢，我们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是《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当时是这个演唱也是黄沾是吧？还是 电影里边 是他写的？ 对，电影里边那个电影版里边原声其实是黄沾，他不仅仅是他唱的，还有那个罗大佑和那个演令狐冲的许冠杰三个人一块唱的， 哥仨一块唱的， 对对对，等于是因为当时是情景是，片子里边的曲阳和刘长峰，两个人和令狐冲三个人一块唱的那首歌， 嗯， 所以等于是，黄沾和罗大佑来代声，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叫香港电影的这个交响音乐会是吧？ 嗯， 但是呢，刚才也说了，这个香港电影里头的很多这个歌，就是它的这个主题歌更像是流行歌曲，被大家耳熟能详。所以说刚才这个姚硕也说了，就我们在音乐会上不单单是能听到音乐，还会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影像、啊、 影像以及有人唱吗？ 这次其实原来我是不打算让人唱的，就觉得说这个音乐已经非常的饱满很充沛，因为交响乐像那个沧海一声笑这音乐哗一起来的时候，整个观众一下子就觉得燃起来了、就是自己跟着就会去哼这个旋律， 是 啊。这次非常荣幸，就是我们请到了那个歌手2018的，就是那个李晓东的这个老师，他刚好因为在歌手里边很多人应该听过他最近的这些歌曲， 是这个综艺现在也很火呀， 对对对，他也是一个因为就是从80年代开始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民谣界的一个，像高晓松老师他们那一辈的这个民谣歌手，对，所以这次请他做我们的这个特约嘉宾，然后这个就是他要挑战个交响乐团这个版本的《沧海一声笑》，所以他会就是来就是在这个上面演出，对，这个是也唯一的一个就是来演唱的一首曲目，另外一些还有一些曲目呢。 就是我们也有一些会用合唱的方式， 嗯， 合唱的方式也比较多样。其实有一些伏笔啊，就可能在返场的时候我现在不能去讲，但是在 给大家惊喜了， 对对对，但有一些就是像那个就是像上海滩啊，我们其实去年有采取过方式，就是我们请指挥跟大家去就是提醒了大家一下，然后里面字幕也起来，就是歌词全部就出来，然后那个指挥着带着大家在现场去来唱这个上海滩。 嗯， 对，那个感觉就是因为去年是在十月底在珠海演的， 是第一场是吧？ 第一场，因为刚好他们是剧院的院庆嘛。 啊、 当时的那个观众都用粤语来唱这个上海滩，我就很惊讶，我就哇，我们出的那个字幕，然后大家用粤语来唱，就是、嗯、那个就是，而且我旁边有一位就是看起来有个六七十岁的一个老大爷， 嗯、 也跟着在唱啊，唱完之后他特别的激动。我哎，真的是这个音乐还是很能就打动大家的这个情绪的。对， 是啊，这个老大爷那会儿也年轻啊，是吧？ 对， 看了这个，能勾起大家很多的这个美好的回忆。这样，我们先回过来，先说一下咱们这个音乐会的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叫《饮歌》。这两个字呢，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饮”是这个饮酒的饮，“歌”是歌曲的歌。 对， 这个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还是饮一杯酒，听一首歌吗？ 不敢在现场去。对，其实这里饮歌呢，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以歌为酒， 嗯， 快意人生。然后在这首音乐会来说，我觉得可以这样去讲，就是就这饮歌这个词，就是一杯敬青春，一杯敬梦想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70后80后他是大家这是大家的那个少年和青春时代的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 嗯， 就是过去这个二三十年之后我们重新听这些歌曲，就像我们的就像饮一杯人生的酒一样，去重新回味这个他的这个电影和电影音乐这种甘醇。 嗯， 对， 您的这个解释，一杯敬青春，一杯敬梦想，就能够就让很多人就是心里心有戚戚焉啊，有感同身受的这种效果。 对，那天我又跟高老师说，我说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70后80后的，其实在少年时代有很多大家很多来自不同的地方嘛， 嗯， 然后就是对很多大城市的想象呢，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个香港电影带来的那种就是现代都市的，包括那些职场的，包括甚至江湖梦，这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 它是一个窗口哈， 它是一个窗口让你去了解这个世界。 嗯， 对，所以很多我觉得是应该埋下了很多人这个梦想的这个种子。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当年点燃自己梦想的这些电影、这些歌曲，听一听这些歌哈， 对， 这种感受就会很不一样。 对，你会 现在在看那些当年还觉得很不错的电影， 嗯， 你依然觉得会有更新的理解， 也 还是觉得 还是挺不错的 好看，对， 还会勾起当年的那种心境哈。 对， 比如说我们刚才放的这个《沧海一声笑》，就是香港电影里头的很多这种武侠情谊，大家就会非常的这个喜欢哈。 对， 然后后来又看那什么 黄飞鸿的系列啊， 黄飞鸿的这种啊， 对， 武侠片实际上是在这个香港华语电影里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类型了。 对，非常重要。 在香港电影里头，这个武侠电影是不是也是比较成熟、起步比较早的一种类型？ 其实香港电影最早期的，像邵氏的很多、当年的 李小龙他们哈。 对，李小龙那一代，其实李小龙在香港的在香港那武侠电影里边，其实它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嗯， 真正的香港的武侠四大小生是狄龙， 嗯， 王宇，江大卫和还有一个叫傅生，对，这、四个人。然后那个年代是属于六七十年代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辉煌的状态。 嗯， 对。然后金庸的小说也是金庸古龙的小说也是占了非常大的比率。 嗯， 比在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武侠电影里。然后后来到了八九十年代，然后开始是像徐克呀，徐克之前还有胡金铨， 嗯， 大师胡金铨，然后在港台两地跑，然后把整个的武侠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风格，对，嗯、然后像之后再之后的像 徐克他会把一些更早期60年代的一些很老的一些电影开发出来进行翻拍，但是他的翻拍又不一样，又进行了全新的风格， 就会向经典致敬的那种翻拍。 对，其实他的系列就是他监制的系列，像《笑傲江湖》啊，像《倩女幽魂》啊，其实都属于这种，还有一个系列是《龙门客栈》，对，这都属于 《新龙门客栈》， 对，都是属于徐克他的团队。整个把这个所谓的一个老的经典的一个好的 IP 重新做了一个全新的花样翻新，然后用不同时代的演员，不同时代的背景和不同时代的观念，把这个整个的所谓的武和侠这样的一种气质然后重新开发出来，变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符合时代的一个脉搏的东西。对， 徐克很擅长做这个，这几年又翻拍咱们这个咱们以前的一些 智取威虎山、 智取威虎山什么的，我觉得还做的挺有意思的哈。 徐克大家都影迷都称他为老爷嘛，徐老爷，对，所以他是特别时髦的一个人，他在各个角度他是特别紧跟时代的节奏，对，他不会被落下。 对，网友钟硕说了，林青霞演的东方不败就是我的最爱啊。说到这个武侠电影，也想问一问，高冲，比如您喜欢的这个香港的武侠电影角色里头，您会喜欢哪个呢？好像我觉得对我们来 说，其实要是说一个 黄飞鸿印象还比较深。 对，黄飞鸿黄飞鸿也是等于是徐克新开发的这么一个大的人物 IP。怎么说呢？其实，在更早期，其实黄飞鸿这个角色是最早是曹达华这个很老的一个演员演的，但当时他演的时候，其实他年纪也不算太轻，属于中年的时候开始演黄飞鸿，到了徐克手里，找李连杰演黄飞鸿，其实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创意，因为就他把黄飞鸿的年纪变年轻了。其实是从徐克这个找李连杰这个感觉开始的，对。然后像里边黄沾从第一部就开始给他从那个第一部叫黄飞鸿这一部里边就开始给他做配乐嘛，做了那首荡气回肠的男儿当自强。其实从第一部的时候还没有歌词，他是从古曲一个古曲叫《将军令》这么来的，然后他是从古曲里截取了精华。 沧海一声笑前面也是有很多古曲，因为太长了我们给剪掉了，所以大家刚才直接已经就听到了那个 沧海一声笑，因为是从也是黄沾写的，但是黄沾跟那个顾嘉辉一个金牌的两个人，然后一个人写词一个人写曲。黄沾那个沧海一声笑是他是从古曲的作曲方式来做的这首歌，对。然后像男儿当自强这首黄飞鸿男儿当自强，他是把古曲里边截取了最精华的东西做成了这首曲子， 运用到这个电影。 对，他用了一个古曲，那个是用古曲的方式来作曲。 那您喜欢的是这香港电影的武侠角色是哪个呢？ 单一个角色，当然对，太难取舍了。单一的角色，当然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就是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东方不败呀， 东方不败哈。 其实我觉得他，东方不败里边，还是就李连杰演的令狐冲也是比较颠覆原著的那种感觉。对，像刚才大家都印象很深的，东方不败，其实对于金庸老爷子，他是他最不满意的一次的角色，对，公开的对徐克。对徐克说，那个为什么把我这么好的一个角色给改成一个女人？ 可是，但是这种流行的东西就很难说哈。 对， 就是观众喜欢， 对， 而且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姚硕，您印象里头比较深的这种武侠的这种香港电影武侠角色会是谁呢？ 我是以就是观众，我跟高老师不一样，他从专业的角度，我是从那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看的，就是，的武侠，武侠香港武侠电影看的其实挺多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李连杰的这个系列啊，我觉得他演的这些角色呢，就是他早期的这些形象呢，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印象深刻啊。 那么这次呢，刚才这个高冲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就是武侠呢是香港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门类，所以这次的这个电影音乐会上也是有这个武侠的这个电影的，也是一大门类。比如刚才说的这个《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黄飞鸿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是吧？ 对。 这是算是武侠电影，其他的像。阿郎的故事什么，这不算是武侠吧？ 对，这回的武侠的东西不太多，对，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在曲目上，对。 好，那么关于这些曲目还有很多，刚才有介绍，我们一会儿再分类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香港电影中的那些音乐，提到香港电影，或许很多人的回忆依旧停留在二十多年前港片的黄金时代。4月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将会上演香港电影音乐会，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在交响乐中回忆香港电影。来看第二道题，华语三大电影奖中哪一个奖项是香港的奖项呢？ A. 金像奖， B. 金鸡奖， C. 金马奖。 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4月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的门票两张，大家加油吧。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请到了香港电影音乐会的文学顾问、电影评论人高冲，以及香港电影音乐会的制作人、北京梵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姚硕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带我们一起来聊聊香港电影，聊聊这个香港电影的音乐。网友番子说了，万里长城永不倒，说着说着我就想那个想唱出来这句词儿了，还有铁血丹心，什么这个两望烟水里万水千山纵横，他说这我 K 歌必备啊，我是90年的，这听得像是七八十年代生人的啊， 不太像 90年，铁血丹心就非常的经典的， 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广州的朋友。 对，因为有一些这个什么两望烟水里这种就是不是这个普通话比较熟悉的歌哈。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香港电影的这个武侠动作片，另外还有一个香港电影比较常见的题材就是黑帮警匪片，这个也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在这次的这个香港电影的这个交响音乐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曲目是吧？ 对的。对，我们统称为现代江湖片，其实它是有英雄气节的。 这个题目起 得好。对，因为它像所谓江湖，大家一想可能是那种武侠的感觉，但其实港片里这种现代江湖的那种英雄气盖世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典型的一个类型。对。 这有英雄本色， 对，这回我们有英雄本色， 还有 纵横四海， 纵横四海， 阿郎的故事， 新上海滩，这都算哈。 新上海滩，对，也算。还有那个经典的，对，刚才说了，英雄本色， 这些都算哈。其实要说到，反正我的那个，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我就对于这个纵横四海、英雄本色印象是比较深的。 对的， 这是特别。也是特别暴露年龄的 这两个是太经典的两部电影了。 是， 因为我觉得它其实跟原来的这个武侠电影的传承的精神一样，都是在讲东方文化里边人的一些人的准则，或者是对英雄的一个定义。 对， 我觉得放在香港的那，当然武侠片有很更，你可以去虚构历史，你可以有更广阔的背景，但是现代江湖片是把它浓缩在香港这个城市里边，就警匪片，那它这里边也要会去讲就是正义与那个黑暗，也会去讲那个就善与恶，然后会讲这个兄弟情谊，义气、忠诚这些概念， 所以打动很多人的，我觉得还是就是对这种就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在个人身上的这种非常具体的这种体现。 嗯， 就像在《英雄本色》里边这种，是吧？就是那讲是三个 三兄弟 的这个情谊，对、 嗯、 对，就非常的这个深刻。 嗯嗯，还有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还有《纵横四海》。这个影片呢是说我们编辑说是他最喜欢的一部港片，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嗯， 就那时候看的好惊艳啊，感觉。 对，因为他表现的是一个叫什么侠盗还是叫盗侠，就这种他们虽然是就是一个盗窃团伙，但是他们表现出来那种洒脱、 嗯、 那种幽默感和那种 侠义的 三个人之间的那种因为虽然是两男一女，对，但是他们之间那种友情和爱情 在里面，就整个就是没有那么硬了。这部影片、啊、 对，反而显得特别的，因为它的很多桥段，大家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经典的，像跳汤格，然后偷钥匙的那一段 是 太经典了。 过那个红外线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还有 酒杯照着我，印象特别 深。过红外线的那个两个人跟跳舞一样 啊。 对， 现在我们大家听到的就是《纵横四海》里张国荣演唱的《风继续吹》。那么刚才呢，这个姚硕您也说到了会选择四月一号， 嗯， 这个时间节点，相信您也是张国荣的影迷歌迷是吧？ 对，我觉得对那个哥哥张国荣的，我觉得他音乐和电影上的这个取得的这成绩，我觉得在中国的香港的电影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也选择了五部电影来纪念他， 有张国荣的五部影片。 对对，比如说刚才讲的《英雄本色》， 嗯， 纵横四海， 嗯， 然后《倩女幽魂》， 嗯， 胭脂扣， 哎， 还有《新上海滩》， 嗯， 就也是跨越了这个警匪片和言情片，还有古典的这些不同的，他、 嗯、 塑造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荧幕形象，而每一个都让你觉得哇，就是他全就每个都是张国荣，但每个又感觉还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这次的这个电影音乐会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分类哈、啊，比如说有张国荣主演的电影，比如说我们可以按警匪片来分，可以按这个动作片来分，可以按这种什么爱情片来分， 对，还可以按明你喜欢的 明 星， 对啊、 你可以都见到他们的那个样子，当年的样子，对 对， 风华正茂的样子。哎呀，现在想起来会让人有很多的感慨哈、啊。 对，就我们第一场的时候， 嗯， 就是散场以后，很多观众都说：“哎呀，当年的张国荣可真好看。”这样子，对， 是那，所以说我看的这个音乐会的当时哈，拿了这个高冲您的这个介绍，我当时有点奇怪，会说这个香港电影音乐会的文学顾问，一般我们会说什么音乐顾问、艺术指导， 嗯。 您这个头衔文学顾问，我刚才听您聊了这些之后稍微有点明白了，就是要做这个香港电影的音乐会，其实你要对这个香港电影本身要有一个了解。 对的。 所以就是高老师在这方面很在行。 对，当时说给高老师一个顾问，但什么顾问呢、 嗯、 又不能叫什么学术顾问也不能叫什么电影顾问因为我想这个音乐会呢，它其实要第一个音乐会和香港电影都是有文学性的， 嗯， 它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文本来看待， 是。 然后第二个来说，它是需要有电影背后是有故事的，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高老师非常擅长的，所以我们想说，有文学顾问这个概念呢，也是想传递一个，就是其实这个音乐会不是一个简单的拼盘， 嗯， 其实它是有讲究的， 有内在的这种逻辑哈， 内在的逻辑，它是有内在的故事，嗯、然后而且我们这个围绕这个音乐会也做了很多，确实包括高老师邀请了很多其他的影评人， 嗯， 然后写了很多对这个香港电影的这些分析， 嗯， 然后结合自己的这个，包括结合自己成长记忆的，结合这个就不同的影片类型的， 嗯， 对， 嗯、有没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啊？一共这十多首曲子， 嗯 嗯，其实最初我们选现在现在只有12首，最初我们其实选了50多首。 啊、哦，选了50多首。 其实我 听您那么说，就知道您对香港电影特别了解，应该是这个也喜欢，那个也舍不得。 对，就是难以取舍。 嗯， 但是那个为什么选了50多首？其实它，我是分上中下三阙、 哦， 等于是不同类型分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但是后来因为音乐版权呀、影像版权呀， 版权这些都很贵啊， 很多很麻烦的东西，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取舍，最后剩下了 但是剩下的这几首依然是非常经典，非常那个就是大众耳熟能详的， 是 一听就有非常大的共鸣的一些曲目。对， 就有用一个通俗的词儿叫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哈。 对，有大众基础，而且有文学审美。 嗯，没错，尤其是听您这么一解释，我感觉就光听这场音乐会，哎，这场音乐会大概多长时间呢？ 12首曲目，还有返场的那些，反正就是根据大家的热烈程度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在那个珠海下来，差不多要90多分钟，到100分钟， 将近2个小时。 将近2个小时。 那要是其实要再加上解说的话，就不止了。当然现场就很遗憾，所以大家先听听我们节目，再去听音乐会，这种感觉会更不一样哈。 对， 先做个铺垫， 是一个预热的解读。 没错。那么在这个我们继续来预热这个音乐会，但是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再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为朋友先预告一下，我们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著名作家安迪·安德鲁斯曾说过，人生一定要有两次冲动，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而这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搬上舞台，又会呈现出怎样丰满又感人的场景？曾赚足无数观众眼泪的经典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即将和京城观众们见面。更加让人惊喜的是，本次参演的主角们正是多年来在话筒前为大家奉献好声音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播们。电台主持人参演话剧会带来哪些新鲜味道？又将如何诠释自己心中的那份奋不顾身的爱情？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当电台好声音遇见话剧世界的舞台。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同志同志，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三，农历2月初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还是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总的来看，今天白天风力不大，能见度还不错，比较适宜交通出行。预计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4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东五环受远通桥事故影响，化工桥南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且后车队尾仍在延长当中。京通快速四惠桥以东东向西受事故影响，队尾已经排过了远通桥。京新高速建亭桥北发生一起事故，进京方向短暂排队。北四环受中关村桥事故影响，东向西方向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四元桥。 香港电影中的那些音乐，提到香港电影，或许很多人的回忆依旧停留在20多年前港片的黄金时代。4月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将会上演香港电影音乐会，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在交响乐中回忆香港电影。香港电影金像奖创立于1982年，每年由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组织与颁发，意在鼓励优秀的香港电影的创作与发展的奖项。是香港电影业界年度最重要的活动，一般于每年的4月中旬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颁奖典礼，颁发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在内的21个奖项。香港电影金像奖与中国电影金鸡奖、台湾电影金马奖并称华语三大电影奖，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下面哪一位导演是香港导演呢？A. 战狼导演吴京， B. 红海行动的导演林超贤， C. 痞子英雄的导演蔡岳勋。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二道题的这个答案也已经公布了，大家这个应该说大部分人都答对了啊。那么来请这高冲高老师来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我就选一个比较吉利的，68， 68哈，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68，第68位答对的朋友到底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我们也说的，现在很多香港导演选择北上来拍片，哪一位导演？我们刚接下来说到的这部戏的导演是香港导演呢？是《战狼》的导演吴京，《红海》的导演林超贤，还是《痞子英雄》导演蔡岳勋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4月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的门票2张。来，大家加油！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第二道题第68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是这两个字是吗？好，是一位叫吕胜的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给我自信。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这么美的歌我都不舍得拉下来哈，我都怕拉下来听众会骂我，这么好听的歌不让他多放一会儿。没关系，现在没有听够我们可以去现场来听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香港电影音乐会的文学顾问、电影评论人高冲，以及香港电影音乐会的制作人、北京梵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姚硕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一起来这个聊聊香港电影，聊聊香港的电影音乐，也了解一下4月1号即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叫《终身美丽》，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哈。 对的， 我们一个同事说这是他 KTV 的必唱曲目， 就很多人在那个婚礼上 都会放这个曲子哈，是婚礼用曲之一。 终身美丽， 对， 你就很好， 它有寓意啊。 对， 这婚礼啊，什么过生日啊，就各种场合都可以用这首歌呀。 对，很多女生对在 KTV 都会唱这首歌。 是，那么这首歌呢，它是说是瘦身男女，其实也是一部爱情片了，实际上是吧？ 对，它的风格很独特。 那么或者是说是它这香港这种文艺片，就是文艺片也是香港的影片的一个很大的类型，而且拍得非常的好。那么说到这个文艺片呢，网友峰峰就说，其实香港文艺片拍得挺好啊，但是一说到文艺片，感觉总是有一些台湾电影的特点，但是《甜蜜蜜》就是我的最爱啊。 对，香港的文艺，所有的文艺片和台湾的文艺片还真的有很大的风格不同。台湾的可能更 细腻一些，我感觉。 不是细腻，它就是更不接地气一点。它真正的纯爱片， 仙儿一些。 对，跟真正的纯爱片像童话一样。但是香港的都市文艺片就是很现实。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甜蜜蜜。 他就有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场景、 对，像刚才咱们放的那首主题歌的那个电影《瘦身男女》，它都是非常现实、非常接地气，就是很港，就是港男港女的生活，他是在这样的生活里边，从那些看起来不经意的细节里边突出男女之间的一种爱情关系。对， 对，就是台湾的那种他们的文艺片，可能是一种对爱情的，能让大家表达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哈。我想象中的爱情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香港的这种文艺电影，他就会觉得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所以您说的更接地气儿是吧？ 对对对， 就是城市里发生的这种爱 情，更贴近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对， 那么这次呢，这个文艺片也有一些这个文艺片的这个插曲。 对的。其实文艺片的插曲， 瘦身男女， 对，文艺片的插曲其实也是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就是可能比较现代的，比较就是当下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都市生活。还有一种就是时代的背景，就像是民国 阮玲玉， 对，阮玲玉啊，然后胭脂扣啊，其实这都属于现代，但是它又始于有一定年代感的那么一个感觉的背景， 就是用一句话解释，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影片。 对对对对， 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武侠片，或者是这个现代武侠片、现代江湖片，或者是文艺片，总的选择的原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 对对对，一定是能产生强大的共鸣的。 是，但是这次好像没有什么喜剧电影，香港喜剧电影也很有名哦，周星驰的。 喜剧电影是我们未来想再开发的一个系列。对。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每一场虽然叫影歌，但每一场香港电影会的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基本上说我这次演了。 谈了多少版权下来。 对，大家慢慢的后面再去看。所以我觉得喜剧电影呢，它的香港性的喜剧电影包括它有很强的这个就是市民精神，很包括周星驰的这些啊，什么吴孟达这些，非常的有些无厘头的这个给香港的特有的一些元素。然后在这次里边没选。 黄百鸣的。 对对对对，也是想说将来把它单独拿出来去做。 对，影歌其实是一个系列项目。 对，我们未来可能会做专门的某一个方面的主题、 哦、 主题音乐会，对，这意思。 对， 可以配合不同的这个节日做不同的这个主题哈。 对，反正就是一直会有变化啊、所以这样的话，你的音乐会才显得就是，我觉得才更有这个更珍贵吧，因为你。比如说这次演了这次曲目跟上次就不一样、 哦、 就会一些调整， 跟在珠海就不一样， 对 对，跟每个城市的文化、 嗯、 对，因为珠海 那边可能会跟 粤语 歌更多 一 些， 多 一 些，对对， 而且当时很多香港的朋友过去看 啊、 哦、对、 嗯、 有是属于粤语文化的一个区域吧， 跟在他们那流行的电影跟咱们流行电影的热度还是稍有区别的哈、 嗯、其实区别还挺大的， 是吧？ 对， 哦， 粤语的那个粤语区的那种文化氛围和普通话这边的、 嗯、 还真是差别挺大的、 嗯、 以前以为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别， 嗯， 但是上次现场感受了一下，真的还挺不一样的。 就从不同的曲目受欢迎的程度就能感受出来哈。我们也很期待，想知道到底这次哪些曲目、嗯。反正刚才听到那几首曲子，我都是还蛮喜欢的。网友乐乐说：“他说不久前我看吐槽大会，香港演员刘嘉玲出来吐槽说，香港演员现在已经不红了呀。现在想想，还真是大家熟悉的香港演员都是老一代了，什么张艾嘉、梅艳芳，张艾嘉算香港吗？也算台湾的哈。钟楚红啊、 嗯、 王祖贤、张曼玉、朱茵、周润发、刘德华、张国荣等等等等。香港这个演员最群星璀璨的时候就是。” 他过去的 这 个对 八九还是属于聚焦在八九十年代 的时候，那么咱们这次音乐会涉及的电影其实很多也是刚才谈到的这些 黄金时代， 嗯，还有郑秀文这些他们演的哈， 嗯 啊、 像梅艳芳啊，张柏芝啊这些、嗯、对，就是而且那时候的这个我觉得，港星他的那个特点呢特别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 嗯，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长得不一样，气质不一样，然后演的这个电影也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多，就是给你的这个就是每个气质反正变得很重要的那个时代，我觉得 是 对， 就现在有一些演员你会觉得分不清谁是谁、 啊、对对，有时候看到哎看了电视剧我就想、 啊、 哎这个人这个对这个跟那个长得就有点像、 啊、是不是那个谁，然后经常被我们同事说、嗯、你什么眼神啊，这不是那个人，我说他们长得好像啊，就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哈，让人可以越变越完美了，但是其实反而缺少了一点特色了哈。 对，审美也会就是越来现在审美的可能 会有点疲劳哎， 会趋同啊、 嗯、 但像那个时候比如说你像张曼玉，她的眼睛也不算是那么就是标准的这个中国传统上的这个这种美、 嗯、 然后那她就是但她就很有味道啊、嗯、对，像王祖贤不同感觉的这种美， 对都没有追求都是锥子脸嘛 对对对 对, 对，他们那会儿并不是锥子脸，他们那会儿也不流行锥子脸 啊、 嗯、对，像 钟楚红， 张曼玉 钟楚红我就好喜欢。 对，张曼玉刚入行的时候，她是圆脸，对，然后后来慢慢的随着年纪增加了以后，慢慢的她就是脸颊在消瘦，变得一个很有性格的脸。 嗯 嗯， 所以就是这种每一位这个香港演员，他们的这种不同的这个特质哈，在这个每一部影片里头都有所展现，也是因为他们这种个人的魅力，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些电影。 对 对、嗯，而且这次我们就是，是专门去选了很多这个细节，就是说特写镜头，所以也就是让大家能够就是更细致的感受。比如说在《胭脂扣》里边，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梅艳芳就是她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特写的一个镜头啊， 嗯、 比如在《阮玲玉》里边就是张曼玉的，就是她从楼梯上走下来的，包括她坐在窗口抽烟的， 嗯， 对，她有不同的这个就是她的，就你看到很多像一个 MV 一样，就是她的不同的这个侧面呀、正面啊，就是她塑造了很多的不同的形象，像那个这梅艳芳她在那个《胭脂扣》和《钟无艳》里边，这次选了《钟无艳》，她就是一个古装的这个，而且是一个女扮男装的这样一个形象，就跨度就很大、 嗯、 啊。所以，而且在那个《瘦身男女》里边的那个郑秀文，她也是，就是郑秀文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女演员。 嗯、 她在里边，你看《瘦身男女》里边，她也是一个就是 不惜自毁形象，到最后一下子出来又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一个都市女性这样一个形象。 嗯， 对，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就是千人千面这样一个影像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配上这个影像特别好，不唱也挺好的。你知道，我就很不喜欢那种万人大合唱、千人大合唱的那种情形。我就想好好的听人家，就是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形式。 对，就好好的听音乐，好好的看那些画面，我觉得都足够了。 是 啊，有时候我觉得它反而会让你更聚焦。 对，嗯， 聚焦在那个画面和音乐上去。 没错。嗯、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这次叫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是有一个七八十人的交响乐团在现场演奏。 对对，其实这次呢是我们编制稍微就是压缩了一点，那去年做了80多人，今年大概在70多人差不多。 哦，也是很多 啊。里边的配乐呢也是虽然是交响乐团，但是还是用了很多中国这些乐器啊。 哦， 像那个古筝啊、琵琶呀、竖琴啊、那个长笛啊，就是这些，就是让他的那个，因为香港音乐它是非常的就是多元的这样一种音乐文化，它受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影响很深，对，就不同的这种配乐的形式都会有。对， 对，其实也是，因为它变成交响了之后，跟以前电影的插曲会不太一样，也做了改编哈。 对，做了很多改编， 每首曲子都有改编，就是看起听起来那个跟主旋律都在，但是会有很多惊喜， 适合现代的这种大家的这种新的一些听觉的这种感受哈。 好像高老师好像最喜欢那个阮玲玉的那个音乐。 对， 啊，您 最 喜欢 那首 《 葬心》，对，他的改编非常的不一样，这个可能让大家来到现场去感受吧。 给大家埋个伏笔哈。 对 对， 姚硕，您最喜欢哪首？ 我其实当时是这三首连在一起，就是那个《倩女幽魂》、《阮玲玉》和那个《胭脂扣》，这三首刚好连在一起，我觉得就形成了一个一气呵成那种感觉。 这种编排哈， 就是，这种编排，然后就是你的情绪一下子被推到一个点上去，对，那种感觉挺对。这三首我都特别喜欢， 是吧？ 而这次对《倩女幽魂》，我们上次是《倩女幽魂》，这次改了一个刚才就听到了那个叶倩文那个版本的 黎明不要来， 黎明不要来， 对， 哦，大家可以先想一想自己最喜欢是哪首，然后到现场去听，可能又感受会不一样哈。你听到那个曲子的时候，心境会不一样。 对，这次跟那个中国电影乐团的那个老师们，他们就是老专家们也都出来，然后就是给了很多的，他们非常的就是认真在不停的调试这个编配的配乐的形式，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就是一个精心创作的一个作品。所以我觉得似曾相识，但是完全不同。大家会，我觉得每首曲目都会给你惊喜。 好，那最后再把这次这个音乐会的这个时间地点给我们大家讲一下。 是在4月1号的天桥艺术中心。只有仅此一场 啊！天桥艺术中心是大剧场是吧？ 是大剧场，1600个座大剧场 啊， 而且现在还有10几天的时间吧。 是，但哪些渠道可以买票呢？ 通过大麦网，然后天桥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和官方的这个网站，然后像猫眼啊，就是永乐呀，这些票平台都可以，只要搜索"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就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演出这个内容。 这样的美丽的这个歌曲，美妙的音乐，去现场聆听，这种感受会很不一样哈。那这样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在此之前再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出最后两张票。 老师你选吧。 那我就选，因为4月1号是哥哥张国荣去世15周年，那我就选15号。 选15号，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 香港电影中的内心音乐，4月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将会上演香港电影音乐会，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在交响乐中回忆香港电影。对于许多香港资深电影人来说，来到票房巨大的大陆市场是实在的选择，就连一度选择坚守本土阵营的杜琪峰，都在2011年踏上了北上之路。许多导演还开始执导主旋律影片，《建军大业》由刘伟强担纲导演，《红海行动》由林超贤导演，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好， 好了，那么这第三道题第十五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是以安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高冲和姚硕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我们又一起回顾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以及香港电影当中这些美妙的音乐哈。4月1号天桥艺术中心，大家可以去买票来感受一下香港电影音乐的魅力。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谢谢。 嗯，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也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再预告一下明天节目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著名作家安迪·安德鲁斯曾说过，人生一定要有两次冲动，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而这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搬上舞台，又会呈现出怎样丰满又感人的场景？曾赚足无数观众眼泪的经典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即将和京城观众们见面。更加让人惊喜的是，本次参演的主角们正是多年来在话筒前为大家奉献好声音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播们。电台主持人参演话剧会带来哪些新鲜味道？又将如何诠释自己心中的那份奋不顾身的爱情？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当电台好声音遇见话剧世界的舞台。 送金钥匙，喝羊奶送金钥匙，喝羊奶送金钥匙。没错，重要的事情必须说三遍。 是 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您喝两个月，我们送您一把金钥匙。4007106108，4007106108。 我的天啊，刚一开热线啊，电话就已经开始此起彼伏了。 嗯， 好，意料当中的问题，有人来问了，说到底是真的假的？送金钥匙是999足金还是万足金啊？来解释一下，这次免费赠送给您的金钥匙呢，是999足金打造的纪念性吉祥挂饰，每一套都有礼盒包装，水晶亚克力里边呢是999足金打造的闪耀发光的金钥匙， 而且名字很好听，叫平安幸福如意金钥匙。您想一下，送给孩子合不合适？送给朋友合不合适？送给父母合不合适？ 都合适。 所以啊，我们今天是限量的，每个人只能够订购两套，就是八盒送两个，多了就没有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目前已经有31人成功打进热线，获得金钥匙的免费赠送。 是啊，你想一下，四盒羊奶一分钱都没有加价，还是只要356块钱，就送一把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 嗯， 活动能不火爆吗？ 是。 所以啊，如果您一直坚持喝羊奶，我觉得这一次啊要把握机会了。 嗯， 如果您想尝试一下，没有任何压力，300多块钱给自己体验一下新时代的奶中新贵羊奶。4007106108，4007106108。 这款羊奶现在的名气可是不小，羊儿生长在富平羊乳之乡，吃的营养，喝的干净，制造工艺更是严格，8:1标准，5不添加原则，所以每一杯羊奶都是醇香馥郁。 关键的是羊奶的好处多呀，你看啊，多种的营养元素，钙、铁、锌、硒，还是小分子结构，好消化，任何人群都可以喝。原来呢，一盒300克是要258块钱的，现在呢只要89块钱，订购四盒是356。啊，羊奶粉喝上两个月，还有一套收藏版的金钥匙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大家，活动还有一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的，活动结束，优惠取消，所以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金钥匙呢，再跟您描述一下，刻有智慧、富贵、 健康平安的字样，设计成钥匙的样子，就是寓意着开启幸福美好健康富贵智慧的意义。中国人喜欢讨个好彩头，那这一份礼品就太实用了，而且很高端，也是您收藏馈赠的好选择。